长生殿第八段，这是唯读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十五出禁果，末半使臣持竿挑荔枝篮，坐鞭马即上，一生万里跨真安，未尽荔枝受艰难，上命遣差不由己，算来名利正如线，拔得哥到长安，只图贵妃看一看，自家西周道使臣，为因贵妃杨娘娘爱吃鲜荔枝，奉敕福州年年进贡，天气又热，路途又远，只得不但辛劳飞马前去，拔得哥到长安，只图贵妃看一看，附近半使臣持荔枝篮，鞭马即上，海南荔枝未有干，杨娘娘偏喜淡，才是连夜包，见风烛小竹篮，现来小夜不停餐，一路里怕单，望一站眼眸奔一站，自家海南道使臣，只为杨娘娘爱吃鲜荔枝，俺海南所产胜似福州，因此赐予福州并进，但是俺海南的路儿更远，这荔枝过了七日香味便减，只得飞驰赶去，一路里怕单，望一站眼眸奔一站。外办老田夫上，田家耕种多辛苦，愁旱又愁雨，一年靠这几斤苗，收来半要偿官府，可怜能得几粒稻谷，每日盼成熟，求天拜神助。老汉是京城县东乡一个庄稼，一家八口，单靠着这几亩薄田过活。早间听说进鲜荔枝的使臣，一路上烧着劲道行走，不知踏坏了人家多少禾苗，因此老汉特到田中看守。那边两个算命的来了，小生扮算命瞎子，手持竹板，进扮女瞎子弹弦子，同行上，住包城走闲津，细看流年与五星，生和死断分明，一张铁口尽闻名，夏先生真灵甚，叫一声赛神仙来算命。进，老的我走了几程，今日脚疼，委实走不动，不是算命，倒在这里证命了。小生，妈妈，那边有人说话，带我问他，借问前面客官，这里是什么地方了？外，这是京城东乡，与渭城西乡交界。小生携衣介，多谢客官指引。呀，一队骑马的来了，马上长官，往大路上走，不要踏了田苗。妈妈，且喜到京不远，我妹叫向前去，雇个毛驴子与你骑。夏先生真灵甚，叫一声赛神仙来算命。莫鞭马急上，拔得哥到长安，只图贵妃看一看。冲倒小生进下，附近鞭马急上，一路里跑的望一站，眼眸奔一站，踏死小生下。外叠脚向鬼门哭借，天啊，你看一片天河都被那厮踏烂，眼见的没用了，休说一家性命难存，现今官粮紧急，将何办呐、啊、好苦也。进一面做爬借，哎呀，踏坏人了，老的你在哪里呀？这是老的怎么不做声，敢是踏昏了？哎呀，头上湿漉漉的，不好了，掏出脑浆来了，我那天啊，地方救命。外转身坐看界，原来一个算命先生踏死在此。近起邪符界，只求地方叫那跑马的人来偿命。 外。唉，那跑马的乃是进贡先例之与杨娘娘的，一路上来不知踏坏了多少人，不敢要他偿命，何况你这一个瞎子，竟如此真料。我那老的，我原算你的命是要倒路死的，只这个尸首如今怎么断送。外，也罢，你哪里去叫地方，就是老汉同你抬去埋了吧。竟如此多谢，我就跟你做一家，可不是好。同台小声下，丑扮一竹上。一官逃，一官逃，马死单单胜马聊，一直有一人钱粮没半分，品兽打河骂，将身去招架，将身去招架，自家未成一中，一个义子便是，只为杨娘娘爱吃鲜荔枝，六月初一是娘娘的生日，福州海南两处进贡的使臣俱要赶到，路有本意经过，怎奈义中钱粮没有分文，瘦马刚存一匹，本官怕打不知逃往哪里去了，区区就便全知此意，只是使臣到来如何应付，且自由他。莫非马上皇城引内日闲山，干干干进长安，义子快换马来。丑接马，莫放果篮整衣戒，复进飞马上，一声汉语四指弹，整整整换行鞍，义子快换马来。丑接马，复进放果篮，与莫见见，请了，长官也是尽力之的。莫，正是。复进，义子下城酒饭在哪里？丑，不曾备的。莫，也罢，我美不吃饭了，快带马来。丑，二位爷在上，本义只剩有一匹马，但凭哪一位爷骑去就是。傅进， 都偌大一个魏成义，怎么只有一匹马？快换你那狗官来，问他一马哪里去了。 丑，若说起一马，连年都被尽力之的爷美骑死了，一官没法，如今走了。 傅进，即使一官走了，只问你要。 丑指剑，这棚内不是一匹马吗？莫，义子我先到，且与我先骑了去。 傅进，我海南的来路更远，还让我先骑。 莫坐向内借，我只先换马，不和你斗口。傅进扯剑， 修士强惹着我动手。 莫取荔枝在手借， 你敢把我这荔枝乱丢。 傅进取荔枝向莫借， 你敢把我这竹笼碎牛。 丑劝借，请罢休，免气候，不如把这匹瘦马同骑一路走。傅进放荔枝打丑戒， 都胡说，我只打你这破肮脏死囚。 莫放荔枝打丑戒， 我也打你这放刁顽贼头。 傅进， 客官嘛，这儿太有。 莫，物上用当然是斗，同打戒。 和边乱抽拳痛殴，打得你难挨，那么自由。 丑叩头戒， 向地上连连叩头，望台下轻轻放手。 莫复进， 若要饶你，快换马来。 丑，马一匹义中现有。 莫复进，再要一匹。 丑，第二匹实难补凑。莫复进， 没有，只是打。 丑，且慢牛轻听跑，我只得脱下衣裳与你全当酒。 莫，谁要你这衣裳？ 傅进坐看衣披在身上借， 也罢，跟路要紧，我愿骑了那马前站换去，一路里跑的望一站也莫奔一站。 莫， 快换马来我骑。 丑，马在此。 莫，罢的个到长安只图贵妃看一看。 丑调查，唉，杨娘娘，杨娘娘，只为这几个荔枝和铁关金锁彻明开，皇旨出飞赤字回，意寄边声或留电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第十六出 五盘，身影二内坐，丑虽上， 山尽风为昼漏长，应殿角火云前掌，紫气东来瑶池西望，翩翩青鸟庭前降，正同妃子避暑离山，今当六月朔日，乃是妃子诞辰，特设宴在长生殿中与他称庆，并奏霓裳新曲。 高力士传旨后宫，薛娘娘上殿。 丑， 领旨。 旦盛装银脑旦贴上， 日已要交房，花枝弄绮窗，门悬小睡者罗黄，绣得文软成一对，高傍着五云翔，臣妾杨氏见驾，愿陛下万岁万万岁。 身与妃子同之，自云深处悟光明。但 带露临桃以日荣， 脑蛋贴岁岁花钱人不老。 丑合长生殿里庆长生。 生今日妃子出都，寡人特设长生之宴，同为近日之欢。 但 薄命深沉，贺蒙天宠，愿为陛下尽千秋万岁之伤。 丑， 酒到。 旦拜献生酒，生答四旦跪饮，叩头呼 万岁。 作戒生风熏日朗，看一夜皆明，摇动眼光，华严初起，南山遥映霞裳，过合欢，桃深千岁，花并蒂，连开十丈，宜欢赏，恰好殿号长生，尽其蓬朗。 小生半内间捧表上，手捧金花红膀子，齐来宝殿祝千秋，启万岁爷娘娘，国舅杨丞相，同韩国秦三国夫人，献上寿礼贺笺，在外朝贺。 生深受他美，丞相免行礼，回朝办事。三国夫人后正同娘娘回宫延宴。 小生领旨， 进办内间捧荔枝黄符盖上， 正逢瑶圃千秋宴，进到延中十八娘，启万岁爷福州海南进贡鲜荔枝在此。 生取上来。妃子，正因你爱食此果，特赐地方妃池进贡，今日寿宴初开，家果世至，当为妃子再敬一觞。 但 万岁。 生宫娥美，敬酒。 但 盈眶佳果香，幸黄蜂远翅来穿广，爱他浓染红俏，博国品玩，入手清芬，庆齿干凉，便火灶交离应让， 只何乃万岁台前，千秋岩上，半瑶池阿母尽琼浆。高力士传旨李龟年，压梨园弟子上殿承印。 丑，您指末引外进附近丑各锦衣花帽印您指上，红牙带拍真牌柱，吹着红锣上五言，换戴这只新帽子，随班行到御阶前。月宫李龟年，压领梨园子弟，叩见万岁爷娘娘。生李龟年，霓裳散絮昨已奏过，雨衣第二叠可曾掩熟？末掩熟了。生用心去奏。末临旨按下。但 妾启陛下，此曲散序六奏，只有歇拍而无流拍，中序六奏，有流拍而无促拍，其实未有舞态，只是悠扬深情俊爽，要停住彩云，飞绕红梁，至羽翼三叠，名曰四奏，一声一字，都将舞态含藏，其间有慢声，有缠声，有哀声，应清源。离柱一串，有入破，有探破，有出破，和鸟挪取于千状，还有花瓣，有道贺，有棒拍，有尖拍，有催拍，有偷拍，多音响，皆与慢舞相生，缓歌交唱。 生妃子所言，去尽歌舞之韵。但 妾自有翠盘一面，请试舞其中，一博天颜一笑。 生妃子妙舞，寡人从未得见，用心念奴，可同正观音、谢阿瞒、服侍娘娘上翠盘来者。老贴领旨，但起福戒， 告退更衣，整顿衣裳重结束，一身飞上翠盘中。 生高力士传旨李龟年，令梨园弟子按谱奏乐，朕请以节骨节之。丑，您旨。升起更衣，莫众在场内做乐界，场上设翠盘、淡花冠、白袖袍、璎珞锦云间、翠袖大红舞裙。老贴同进附近扮正观音、谢阿瞒，各舞衣白袍，执五彩霓裳、孔雀云扇，密遮淡簇上翠盘戒。乐指身扇徐开，淡立盘中舞，老贴进复唱，丑跪地捧鼓，身上座击鼓，众在场内打戏十番和解。罗绮荷花光， 一朵红云自空漾，看泥胜似绕，乱落天香，安详徐开善影露明妆，魂疑似天仙月中飞将，青阳彩袖章，像翡翠盘中显夜长，飘然来又往，晚迎风撼淡，翩翩夜上，举袂向空如欲去，乍回身侧度无方，盘旋跌宕，花枝招展柳枝扬，凤影高纤鸾影翔，体态娇男壮，天风吹起，众月缤纷响，冰弦玉柱声嘹亮，鸾声向管音飘荡，恰合着羯鼓低昂，暗心腔，杜心腔，鸟惊群，其作流仙响，舞柱恋遐赏，重低嗓，山呼万岁拜君王。老贴近赴福旦下盘界，升起前夕旦界，妙在呜呜也，意态横生，浓姿百出，宛若旋风回雪，恍如飞燕游龙，真独善浅秋矣。共蛾眉看酒来，待朕与妃子把杯。罢尽觞，含笑微微向，请一点点谈口情长，休得留残，休得留残，酬谢你舞雀腰肢老浪。但皆杯谢戒， 万岁清斑郁韵恩颇广，唯见拥烈怎承当。 生看旦戒，俺仔细看他模样，至这慈悲处，有万种风流替人唱。朕有鸳鸯万金锦十匹，丽水紫磨金步摇一式，聊作缠头，还有自配瑞龙脑八宝香囊一枚，借来助亲五配。但接香囊谢戒， 万岁 深吸旦行戒，霓裳妙舞千秋赏，何住千秋住未央。但 叫信煞倾慕俊恩透体香， 生长生密殿已清仓，但 玉里还分显受伤， 生饮罢更怜双袖舞，但 满身心带五云香。 第八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4月。